陆恒多大能耐，那腿上的功夫也太厉害，那马是腿，要用上气功跟撇蹶子相似，就是一下把牛头蹬碎，哭啾，青牛倒在地上。陆恒冷笑了一声，哈哈哈哈，老匹夫，我看你还仰仗什么。双掌一错，飞身行，直奔青牛居士。老头一看，一跺脚，心疼啊，哎呀，好你个陆恒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我老头往上一纵，跟陆恒是交手站在一起。上官达有没能耐？剑客能没能耐吗？但是跟谁比？跟陆恒比，差着一大截。这你小伙是真厉害，双掌刮风，呼呼直响啊！可两个人打到20回合没分胜负，在旁边那位中原长老看出窍门来了。中原长老跟梁峰他们一商议，咱别在这儿杵着了，皇上还等咱的回信儿呢，时间长了就容易起变化，干脆我偷袭上官达。再看这个和尚一伸手把血鼻子捞出来了，这宗暗器可太厉害了，就在袖筒里头有很长的链子在手腕子上缠着，这链子还带松紧的，跟猴皮筋差不多少，往外一甩一蹬，这玩意还能回来。头前是特制的一个葛囊，里边带圈刀的，这玩意儿扔出去套到脑袋上的，当时这人就得交代。再看中原长老俩眼瞪着，在旁边观看这机会，等等等，哎，来了，正好青牛居士的脊背朝着他，面对着陆恒，他一看这机会焉能错过，把右手往空中一举，大袖子一甩，哎，把雪滴子就抛出去了。青牛居士也没注意这手，正跟陆恒交战的全神贯注，就觉着脑袋上刮风，一抬头啊，砰，正给脑袋给套上。中原长老往回一瞪，你就在这边里给我扑这一声。再看上官达老剑客人头不见，死尸在脑，中原长老一翻手把雪滴子在掌中一拖，哈哈哈哈，再一翻个躺下一大堆脓血，把脑袋都给化没了。这种暗器就这么残忍啊。小云儿在旁边一看，祖父死了，那小云儿眼珠子都红了，爷爷爷爷，我给你报仇。刚要往上纵，让佟林一把把他拉住了，小兄弟不行，你祖父都不是对手，何况是你，你要上去了是凶多吉少，你赶紧闪退旁边，我给你祖父报仇。我跟他完不了，张方苦苦相劝。张方说，小兄弟小兄弟，算了吧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， 不是他们那边死，就是咱这头亡啊。可是这个事儿，你们爷儿俩来的时候，事先就应该有思想准备。哎，当然你是难过了，我也挺难过。小兄弟，听话吧，别让我们着急，赶紧逃命去吧。能请人请人，最好找高人给你爷爷报仇。你这两下不行。一句话把小云儿给提醒了。他把眼泪擦了擦，好吧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爷爷，在天之灵别散，我去请高人给你了报仇了。哭着，小云儿钻进胡同，踪迹不见。真请人去了。到了下段书，香山英雄泪，他真把人给请来了。咱们暂且不提，单说佟林和张芳，一看青牛居士为了给我们帮忙，命丧在街口，这玩意儿还能不着急吗？两个人各拉军刃往上就闯，跟雪滴子就站在一处。哎，陆恒这阵也高了兴了，各位，眼前的就是佟林和张芳，是咱们对头的冤家，咱们这么多人要再把他们放走了，可没法向皇上交代。大家往上冲啊，抓活的。也不知怎么捂着的，张芳一个没站稳当，摔了个狗啃屎，让你小鬼陆恒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子，像撇球似的给撇回本队，肉啪快，把张芳是生擒活拿。佟林一看大吃了一惊，张芳，师叔啊，别管我，快跑，跑出一个是一个，师叔你别管我，快跑我的。佟林一看这仗没法打了，人家人太多，里八层外八层的，砍倒一个上来十个，就是累死也打不赢啊。佟林万般无奈，一咬牙一横心，大垫步飞身上前，腾腾腾腾腾，施展轻功术，是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那位说，那么大的佟林，那么高的本领，怎么还跑啊？换成你啊，你跑得更快。不是说佟林胆儿小，想办法要救张芳，这就叫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。光蛮干能行吗？不解决问题。但是佟林这一走，雪滴子岂能善罢甘休？再后的紧追不舍，奔东边去了，追他，那他跑不了，城门都关着呢，关门抓钩，他跑不了。哇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再后他跟着。这个佟林三晃两晃，左拐右拐，就越过一道大墙，跳到一个院里了。到这院里，佟林这个心啊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跳成一个个了。单手提剑，一手擦汗，心中暗自着急。哎呀，张芳，这要落到雍正手里头，没个活儿，这孩子算交代了。想起风流侠张子美，哥俩多年的交情了， 老哥哥判死之后就剩下张芳，这孩子就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少。我眼睁睁瞅着张芳出了危险不能搭救，我算个什么东西哟？但是心着急没有用，佟林稳了稳心神，看了看左右，心说这院儿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，好像我来过。再辨认辨认，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是神力王府吗？这是王府的后花园啊。我陪着当初的雍亲王胤禛没短了到这赴宴，在这个花园啊我来过至少得十次以上。对，莫非我跑到神力王府来了？听了听外面没什么动静，看了看这个天哪，眼看快放亮了，怎么办呢？佟林想，我得找个安身之地，然后再想逃出北京的办法。至于怎么救张芳，这只心乱如麻，理不出头绪来。他提着宝剑往前转，转来转去就转到神力王府的内花厅。现在是六月的天气，正好炎热呀。花厅这门和窗都开着，里边还点着灯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。佟林呢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外边，把身形仰住，往里边看看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？神力王达摩苏正在花瓶里。这老头啊，起的倍儿早啊。都是说上了年纪的人觉少，有一定的道理。你看神力王不管睡多晚，起的比谁都早。他起来在前院活动活动筋骨，到花厅这儿来品茶来了。身边有两名小太监，他打发出去给取早点去了。神力王往靠背椅上一靠，手捻着银髯打了这眼皮，不知正琢磨什么。佟林一看他，这心就一动，心说神力王啊，神力王，你的地位太高贵了，我佟林高攀不上，但是呢咱们也是老熟人了，经常打交道，为雍亲王胤禛的事情我没短了到神力王府，经常跟这老头打交道。佟林深知这老头喜怒无常，要高兴起来又是秧歌又是戏，老小孩小小孩，哎，到时候一变脸六亲不认。佟林忽然想起个主意来，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啊，这可想不了。那个胤禛一贯用人治要挟别人，今儿个我也用这个方法治治雍正，我把神力王给逮住，用神力王换张芳。其实佟林对这种办法深恶痛绝，总觉着做这种事情不光明正大，甚至有那么点缺德，但是今天设身处地没有办法。佟林也原谅了自己，良心丧于困地，如今再善良再诚实不好使了，我净吃亏了。 打定了主意之后，佟林从门这儿进了屋了。沈立王连眼皮都没撩，他以为啊那俩小太监取早点回来了呢，仍然在这儿闭目养神。佟林就来到他的近前，稍微拍拍他的肩膀：“ 王爷，王爷，拿来了吗？ 拿来了 啊！我看看都什么。” 他睁眼睛一看，桌上什么没有，抬头一看，正好跟佟林四目相对。老头一哆嗦， 刚要喊，佟林把他嘴给他捂上了。 慢， 王爷，认得我是谁吗？ 佟林，对， 正是佟某。 王爷，对不起你， 你今儿个受点委屈吧。我佟林大难不死，误早来到你的神力王府，并非诚心跟您过不去，我想求王爷给我帮帮忙，办点事儿，不知道你可愿意。 要答应了， 你还是你的神力王，我还是佟林，牙甭半个说个不字。佟林说着把秋风乐叶扫进压在他脖子上，休怪佟某翻脸无情。神力王离着佟林这么近，借灯光一看，佟林那白眼珠都起了红线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他真有点害怕了。越是有地位的人，越是有钱的人，越惜命，越胆小。你得看平时趾高气扬的吆五喝六，到了这种时候了，那胆小的邪乎。神力王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 佟林呐，别胡来，佟林， 你可别胡来呀！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，你就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就可以。 好， 我佟某向来说话算数，你马上先发话，让你的王妃，让你的子女到这屋来集合，你就说要开个家庭的会，叫他们都来 听见吧。佟林，你想干什么？ 甭问。佟林也真急了，神力王万般无奈，正这时候取早点的小太监回来了，一个还端了一大碗牛奶，这老头还早起来保养保养，后边端着果子。两个小太监一进屋一瞅，我的娘，一看神力王后边站着一个人，宝剑压在神力王脖子上的，哪见过这个，咔嚓，碗也打了，果子撒得满地都是。转身刚想走，佟林一瞪眼，回来，拿着去， 再多走一步，我就把神力王的脑袋剥了下来。 别走，别走，回来，回来。俩小太监规规矩矩的又回来了，吓得直哆嗦。佟林说：“你告诉他们俩，一个留到屋里头，放出一个去送信儿，让你的家眷全到这屋来。”我说春哥，你去送个信儿吧，告诉你的四位王妃还有我的女儿儿子到这儿来，不行说别的，